即係喺我立場咧，高 Sir 咧，日理萬機，有陣時唔係真係成喺度。咁佢喺度嘅時候咧，我希望佢都講多啲嘢，講多啲嗰啲故仔咁樣。咁啊，咁樣咪好啲咯。佢唔喺度嘅時候，我留翻啲嘢，我佢唔喺度嘅時候我講啊嘛。 其實你講啊，最好講咩咧？嗱，而家每一日變化萬千，你由個高位跌咗落低位，低位又跌咗出高位。 我話 俾你，唔係分享。在呢個人生嘅升降機裏邊咧，係咪遇到好多有趣嘅事，同埋有一啲係艱辛嘅嘢？我哋要話俾人哋聽。跌倒嘅時候你唔使驚，你最緊要望下側邊有冇朋友先，有冇自己人先。如果你冇自己人嘅，底差你死啦，係咪先？我哋就唔係嘅，即係我哋升高好，低得低好，我都睇下側邊有咩人。當我高嘅時係咩人？嚇，擦嗰啲黑柴仔咯。高嘅時，低嘅陣時拖住你嘅手扶住你，同你講：仁哥，放心啦，你點樣都好，有我企你側邊，一句説話已經夠啦，啱唔啱啊？我而家就講呢啲，唔係講嗰啲粉腸去講咩，嗰啲廢嘅嗰啲根本都唔入流。 依家真係值，係咪啊？而家更加證明值得企喺我側邊啦！ 我一向都企喺側邊啦。 咁啊，梗係。 我估無論你有錢冇錢，我都企喺你側邊噶。因為點解咧？我睇人去即係 我冇試過冇錢，我從來都有咁有錢。唔係，我從來冇話過俾人知我冇錢。 唔係錢嘅問題啊，係你個人個問題。 唔好講呢啲，我唔講呢啲。哎呀，真係一開頭講呢啲都夾嘅。 你係唔係你都中意係講 嘅 咧？ 唔係嘅，我咧今日咧就同阿彩妮去咗呢個啊。呢、這個禮拜有少少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，咁當然啊，醒起先分享啦，唔醒起唔分享啦。咁我同彩妮去咗一個有500多人場嘅戲院，香港最多都係得400多人，但係個場有500多人。啊，我估唔到香港呢、這個有冇啲社區禮堂嘅？ 啊！ 你估唔到原來有啲有社區禮堂係有戲院的， 唔係嘛？ 係喎， 我未聽過喎。 咁咧，去一個叫北區大會堂，粉上水嗰、那個。 上水有北區大會 堂。北區大會堂，哇！裏邊有個500多人嘅戲院，有嗰啲咧，以前我哋細個咧坐啲戲院咪超等的。 係啊，佢有啲嗰啲兩行有橫邊位，嗱我細個坐有橫邊位叫新舞台戲院啊，同埋嗰啲一級級上去噶嘛，係咪嗰啲戲院啊？你嗰啲 新舞台嗰啲我都未出世，你真 係唔係啊嘛？ 唔係我講。即係我唔記得咗咩名啦，啲戲院咪有兩層嘅，即係我去到兩層嗰啲啫，係啦，兩層你知啦， 梗係知啦，超等啊嘛，嗰啲叫做嗱地下就前座後座超等。 咁我就去咗個北區戲院咁唔係北區大會堂，咁嗰度因為有個組織咧，就學校嚟嘅，就包咗一場無合。咁咧，咁啊，我哋接受到邀請就去分享啦，又係咁，佢哋後邊預咗半粒鐘俾我哋分享，咁咧。我借咁多場票咧，即係我哋都即係周身武功噶啦，即係驚入到去冇嘢講啦，幾勵志幾悲慘卑劣，我哋都講得啦。啊，點知去到嗰度，我真係有少少束手無策。佢九成半係3、4年級嘅小朋友。 哇！3、4年級 的小朋友，你知唔知啊？嗱，原本場戲一完嘅時候好 sad 噶嘛，一行到入去係大家好感動啊！喂，我靜緊要講，唔係喎，嗰個咩啦？你明唔明啊？跟住后边好惨嗰啲，佢哋喺度笑。 咁你3、4年級即系8、9歲嘅小朋友， 系啊， 佢哋只不过睇到啲狗，哦，就系狗啫嘛，惨啫嘛。咁佢转头佢觉得佢有冇糖食嗰啲， 佢哋唔会静静地喺度喊会嘅。咁好啦，你上到去啦，咁你要迎合翻佢哋嘅需求噶嘛，系嘛？我哋就要即刻个 mood 系唔同嘅，唔好惨噶嘛。点啲事啲有啲家长啊、小老师喺度噶嘛。個個都有啲感觸嘅，係我一入到去咧，我哋要，要迎合翻佢哋嘅需求喎。即係呢個位咧，我又覺得束手無策，頭先個 mood 唔同咗啦。 因為你嘗試，你一開頭你係嘗試講翻戲院嗰啲嘢，我聽到 想少少嘅，想少少嘅，即係小朋友靜一靜咁樣。哎呀，即係我最憎嗰啲語氣咧，我要講啦。後屘講到中間，哎得啦，我放棄啦，淨放棄啦。跟住佢又冇大會，又冇主持人，又唔會有介紹喎， 冇司儀冇噶嘛， 冇嘅。即 係老師都唔識， 我都咪話好彩，我哋借開票咯，一殺啊殺出嚟咁樣嗰陣。咁真係搞到束手無策嘅有啲。後屘慢慢咧開始個 mood 到咗啦，係我直情放開咗，淨講完我哋要講嗰啲，跟住同佢與民同樂。小朋友，有第二集你睇唔睇先？啊！如果有洗头，睇唔睇先？睇十年睇唔睇先？咁样即系嗰啲啦，即系开始，但系有个新嘅感觉啦。即系小朋友系真系可能因为佢用翻学时间睇啊，佢真系睇晒嘅。正常呢套戏咧， 是家長監小朋友去睇嘅。真係睇嘅小朋友咧，應該睇咩？睇嗰啲卡通片啊， 係啊，冇錯啦， 嗰啲先中意噶嘛。但係睇呢啲，其實你哋家長覺得佢適合睇，其實佢本身係冇意欲去睇， 冇錯。 但係咧，誒咁都 OK 嘅，起碼家長會監佢哋去睇，係嘛？即係有啲真係中意嘅，俾啲支咪佢哋問你有咩感覺啊？好可憐咁樣，我話好可憐啊！咁你點保護佢啊？ 食咗 佢，唔係報警咁樣。啊、即係我覺得 OK 嘅，起碼佢哋有個腦諗下其他嘢，係刺激到思維嘅。咁好啦，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，咁我哋今日又做咗啲關於狗嘅嘢啦。咁其實呢排彩嚟好勁啊，雖然你見到佢真係黐緊線嘅，你見到佢，佢真係做節目玩手指，佢中意去玩電話， 即係呢個佢個碌嚟㗎嘛。 係啦，佢直情已經去到忘我的境界啊！呢個係好難嘅 ，OK？ 咁但係 OK 嘅。嗱，我哋都知道一個垃圾點樣廢都係有佢嘅用處嘅 ，OK？、嗯、而我哋本身係一個中意廢物 利用啊， 好善好善用嘅，係啦。咁各位亦都睇到我嘅工價啦，能夠將呢件咁嘅呢條咁嘅油。可以包装到成为动保女神，有睇啦， 有睇， 有睇东方嘅一个哇，好嘅，帮我哋剪接得，同埋做得好靓，啲大字标题，亦都将我不嬲理念呢件事动保女神呢四个字咧，就真系加诸喺佢身上，系啦，因为我谂而家香港而家做好多艺人，佢哋做呢啲咁嘅嘢啦，都系可能摆只狗喺度啊， 不过佢真系出自真心噶嘛。 咁出自真心，佢係自古而嚟都出自㗎啦。 咁係啦。 咁但係問題係，咁佢唔知點樣去運用㗎嘛。咁又冇圈染性，係嘛？咪單打獨鬥咯，成日係嘛？因為一單打獨鬥咧，有陣時啲嘢咧就係、是、會嘥咗或者會有危險喎 ，back up 啊。咁好慶幸啦，我哋都叫做係將呢樣嘢發揚得幾好咁。咁所以咧就我咧嚟緊咧都會有一個新嘅計劃， 係咩啊？ 其中一個計劃咧，我覺得係而家香港嚟講咧，應該暫時嚟講咧會係得我哋做得到嘅，係啦。咁咧我哋係會有個 channel， 咁可能 YouTube 又會有，但係我哋主力都係我哋嘅 Facebook， 因為而家紅彩嚟加埋咧嗰度都六七萬噶啦，係、啦，連埋我哋嗰個專業各樣，但係仲有裏邊嗰啲係真人喎，唔係假人喎。咁、我仲未計無合同保啦，無合同保有56,000嘅人啦。咁、其實加埋我係12-13萬人噶啦。咁同埋，但係裏邊咧90%都係一啲動保界嘅人士、因為我曾經做嗰個動作係真係專係 at 嗰啲有啲動保群組裏邊有啲人咧贊我哋啲嘢，我係 at 佢。咁我 at 佢，咁佢見到又係陳達人。或者安彩嚟咁，佢知係邊個嚟噶嘛？咁佢就會受啦，佢要受溝啦。咁變咗，我哋又已經有一個好儲翻嚟，做好大嚿嘢。咁而喺呢件事上面咧，我做 channel 或者我做啲影片咧，我會有一條 channel 有三類嘅影片嘅。咁而呢三類影片咧，我都肯定會爆過曬所有嘅影片，而香港係獨有得我哋做到嘅。係乜嘢咧？第一類型嘅影片就係彩嚟真正去救狗，而且係個情況好特殊嗰啲環境。咁我當然今次會即係花多少少功夫，即係去揾人剪下佢啊，有片頭片尾啊，或者係會係有贊助商啊，因為我哋都要有啲資源去 back up 佢哋去做嗰件事，有車佢去啊，有工具啊，各樣去揾啲贊助商。 即 係 冇等佢兩個女仔抬個九龍上山嗰啲， 冇可能嘅呢件事。你嗰條屌你嗰條濕鳩繩咁樣綁個死裂咁爬上去，黐緊線嘅大佬，我以為你真係學過，佢同我講佢我唔識㗎，我定住。 你冇學過嘅咩？ 定住嘅黐乸， 同軍嗰陣學過。 哦，我啊同軍學過都得 嘅。你真係用翻嗰啲啊？定還是真係你講咋？ 同軍係學過嘅。 但係係咪用翻嗰啲啊？ 冇咁勁咯。 梗係唔會勁啦！佢而家幾多歲啊，大佬？幾廿歲，大佬已經同軍幾多歲啊？邊度會記得嗰啲裂啊，大佬？佢咪打死裂、生裂咁樣上？ 咁我哋嗰陣時，我當差嗰陣時都係學嗰啲打裂嗰啲啊，右手角落嚟嗰啲。但係而家你叫我去打翻，我分分鐘 唔記得啊！同埋你係警察啊，大佬。 係啊，唔記得。 你專業㗎。 但係你嗰陣時會唔記得㗎嘛？ 你都會唔記得？ 我都會，佢點會唔記得？ 佢同咩軍啫？我跳彈床是鳩彈彈嘅啫嘛，係咪啊？ 食雲吞嗰啲啊？ 係啊，你知咩叫是鳩彈彈啊？ 唔知。 童子軍跳彈床啊嘛。 是但咯， 是鸠蛋蛋啊嘛 ，OK。 我啲年纪唔同呢啲，我 关咩事啫？都系嗰个童军啫嘛。好嗱，咁咧又跟住又讲翻，哇！你着童军衫都几好笑啦，嗰条短裤， 大顶嗰啲咁嘅西瓜皮。 咩？嗰阵系要嗰啲咩？ 西瓜皮切 咯， 咁 冇啊，吓到我喊。 Boys 鸠啊嘛， 系喺度吓人喎。 我哋都有嗰啲历险记， 我都有做嘅童军嗰阵时，特登去边度买噶嘛，嗰套制服佢带你去系嘛。 不过你冇玩过，等你荒岛嗰度劈你三日咧，先至佢翻嚟，唔俾刀，唔俾嘢你，净系啊，系啊，俾罐头你，唔俾罐头刀你，咁啊三日你有 即系点开咧？ 你用啲办法咯，点 啊？好啦，翻过嚟先，咁就跟住咧，咁啊第二个方向咧就系乜嘢咧？因为点解咧？我证实咗，即系嗰啲片系多人睇嘅，系啦。因为点解咧？系真系一个你识呢个人，而佢去做一啲咁嘅嘢，系啦，咁你会觉得好好睇。OK， 如果那個人你不認識，你不會覺得好看的。OK， 咁啊，同埋你 feel 到佢係真心的，即係唔係演戲。OK， 你演出嚟人哋知嘅，你真係做人哋叫佢知嘅，冇諗得呃。你叫我去做你，我啊，點解陳大你呃人啦？你呃硬人啦，即係定係佢做我唔會，佢唔會呃人噶嘛？ 係啊 ，OK， 冇可能嘅。好，咁跟住第二類型嘅片咧。就是我哋咪成日睇到啲報章雜誌咧，擺啲相出嚟，狗狗嘅故事啊，擺相出嚟，跟有文字，但有好多 like， 好多 share， 同埋好多 comment 嘅，真係人哋文字係會睇嘅嗰啲，係睇你呢一個嘅故事。點解呢張相會有咁嘅動靜咧？例如我曾經 po 過出嚟嘅，有隻狗狗咧喺個主人間房嗰度咧，等伸個頭出去裝佢咧，即係喺個圍欄度企高裝佢。佢話我話俾佢嚇親嘅喎。咁點解原來咁嘅舉動咧？原來背後嘅故事就係講緊呢隻狗喺呢個時候就俾人遺棄。 哦， 係啦，咁所以佢永遠都想睇實呢個主人，佢驚佢唔要佢。即係其實雖然係一個好簡單嘅故事，但係你會好深刻。我想將呢啲新聞變成動新聞。 哦， 動新聞我唔係要 drama 喎，即係唔係話揾只狗去拍住佢成個過程喎，咁好複雜嘅。我哋真係揾個主持人，我同阿彩妮啦，咁啊去講呢個故事，加上背景音樂，再穿插一啲呢啲咁嘅相片。 嗯， 係啦，當然再做多少少資料蒐集啦，咁就令到嗰件事好豐富。同埋好短，好短，人哋易入口啲。咁當然又係加插我哋嘅贊助商落去啦，係啦。咁呢個亦都好受歡迎嘅，我相信就。咁最後一件事咧，就係我諗大家都最中意或者最期待呢件事啦。嗱，不嬲咧，我已經做過 research 啦，最令到人哋 like 同 share 或者係 comment 就係一啲令人憤怒嘅嘢啦。 嗯，着火啲系咪？ 着火，着火系掩盖晒头先前两 part 嘅，系啦，系咩嚟咧？例如你咪见到啲虐狗狂徒啊，啲相啊， 或者狗铁栏佢烧啊， 系啦，或者啲或者啲冚家铲，佢直情系上完庭啊，出嚟嘅时候啊，你系已经一炸留言，摆明系宣泄噶啦。嗱，香港嘅动保法例制裁唔到啲人渣，唯有要用民间力量，你又唔可以打柒佢，你又唔可以杀咗佢，你又唔可以即系。做啲犯法嘅行為噶嘛？你唯一要做嘅就是渲染多啲佢，俾多啲人知道呢個吳家產係乜嘢，甚至乎你可以訪問佢喎。OK， 咁我所以咧做呢一其中第三個方向咧，就係首先我哋有兩裏面再細分兩樣嘢。第一就係你哋報料邊度會見到呢一類型嘅人渣，話俾我哋知。 就由我哋咧就揾個隊，一個隊去 睇。係啦，我一個隊，我每一個人嘅大佬打柒我咁點啊？啱先，同埋等間佢。報仇咁點啊？咁我梗係要我到時咧就會招十個八個彪形大漢咁啊，攞個手機咁大家一齊去到咧，係佢啦咁樣應跟住佢，跟住就問佢點解你咁殘忍啊？點解你仲未死啊？點解你乜點解乜係務求要拍到佢，佢耷低個頭下，佢可以惡噶，佢最好更加惡添。我相信呢一樣嘢咧涉到深仇之恨。另外咧有啲咪上完庭嘅，我哋去聽審，聽審都唔緊要喎。或第一。冇人去，我哋都會自己去。有人去，我哋組團去。門口咪會出嚟嘅，咪啲記者咪成日影住佢咪走嘅。我哋追撚住佢，係咁影鳩佢，係咁對支咪俾佢。點解你仲未死嘅？點解你咁殘忍嘅？啊！點解你阿媽生你個仆街仔咁樣？ 先前好似我記得有單案咧，就係、是、個的士佬咧，就揸架的士啊，夜間就喺山度捉啲狗咧，就嚟食嘅。咁啊，俾人哋影曬相去報啊！ 使乜行啊？即係你唔知啫嘛，個個 你唔知，我都知嗰單嘢。咁後屘咧。邊個一認到架的士嘅車牌，認見到個的士就去 嗰個肥仔光頭噶嘛？嗱，咁其實呢個只係其中一個啫，係之後仲有好多，最近有個富家子咧，係啦，毆狗啊嘛，係嘛，即係有好多嘅其實，佢出到嚟咧，即係記者最多可以影到下佢耷低個頭遮住佢，唔會追佢，但我係會追撚到佢天腳底。 我係要影，一定要影住佢嘅樣，我要將呢啲嘢發揚光大，係冇錯。 鋪上網， 係啦，唔鋪上我條 channel 嗰度，係啦，還等一個上，我你中意睇嘛，俾你睇咯。你我要幫你哋去泄憤。係啦，亦都唔好話幫你啦，咁偉大啦。我自己有時見到都著火嘅。既然係咁，不如我就做一件咁嘅事。係、嗯、當然啦，我唔會有好多事，可能未必係我。係啦，我會安排人去做。 個團隊咧，我 會安排個團隊去做嘅。OK， 因為呢件事咧，我覺得係真係你冇法例監管到佢，可能真係你殺撚咗只狗，你個罪名仲輕撚過彩妮話齋就抌垃圾個罪名添，輕過。咁所以變咗喂。佢制裁唔到你，我都唔係代表，我都唔能夠替天行動，我只能夠渲染到，話俾人知你係一個咁撚樣嘅嘢。 唔係啊，而家動保啲人多咗出聲咧，法官判嗰啲咩虐待啲畜生啊，嗰啲咁嘅刑罰而家係加咗一倍有多噶啦。以前咧乜嘢都係罰錢或者 等陣先，高 Sir 係而家未立法嘅。一樣是很輕的， 但要看個法官 他不用坐監的，你放心，他是罰錢的，怎樣都是他無論隻狗鑑生打死四隻狗都好，都是沒有人坐過監的，現在是嗎？是啊，所以為什麼我上次大遊行呢，他月尾要修例嘛，要修例嘛，修例這個動保法嘛，就不准他棄立法嘛，所以才要行那個大遊行，他們怕政府棄立法嘛。現在用的法例是19多年啊， 是不是清朝的時 候？他知道 1930年清朝的時 候，是1930幾那時候的，瘋狂的，是不是？那所以現在呢，同埋我都唔靠政府啦，老實講，真係唔靠嘅，即係唔，唉，唔好騷擾佢啦，老人家，係咪？即係，唉，嗰人都未搞好啦，點搞啲狗？唔好搞咁多嘢啦，係。總之，我而家諗到呢啲方案，一，真正可以我哋發揮到我哋渲染人嘅功能，二，就係、是、真係俾我揾到贊助商去做呢件事，唔係為商業啊！我哋有時叫舊狗啲 back up 咁，但係佢撲親跌親睇醫生唔使錢啊，啱唔啱？ 咁你仲有 佢揸車入油嗰啲唔使錢啊！我都要揾翻啲嘢嚟做。 你會唔會第日好似咧著翻套制服，所以達人在線啊，或者乜乜嗰啲咁嘅？ 唉，唔好諗呢啲啦。 唔係啊，要俾人哋話俾你，我哋舊狗 對。我點會唔識包裝啊？我有生意啊，自然有包裝啊！你連生意都冇，你觀眾都冇。 咁你預翻一份我啦，我同你抬鐵籠啦，最多。 系啦，咁咧嗱，头先咧都系一啲叫做带出呢个礼拜谂到嘅精髓嘅。咁我同高 Sir 咧，其实有人即系好似寻晚咁，我哋凌晨佢写完符嚟到，倾咗阵电话。其实咧就有好多嘢咧，我哋之前都唔会知嘅，系临尾慢慢先至发现到或者创造到，亦都知道我哋嘅独有性。好像之前講過啦，不知道你哋有冇睇啦？之前個集又講緊，我就有幾多個即係 project 會去做啊，各樣啊。之前有8個咁樣，咁咧我又冇同阿高 Sir 講，因為高 Sir 同我傾完之後咧，我琴日又傾到兩嚿嘢翻嚟啦，都有10嚿嘢啦，係啦。咁即令到而家我係覺得個勢幾好，雖然好多咧都係即叫做係啊唔好理啦，即係起碼有人揾，跟住揾你去做。系啦，咁呢一個我已經覺得係好開心啦，咁樣，咁即係好惡佢話頭，你而家望下側邊隔離有邊個，隔離有邊個咪隔離有邊個咯， 就得嗰 個，就係嗰個咯，係嘛？咁唔使眷戀翻好多，以舊時嘅事嘅，人總要過去，都係一年嘅嘢嚟嘅啫，一年有一年嘅唔同啊，係嘛？ 其實歷史 你都係啊， 我都係啊。 你都係我見你有哇，我都好唏噓有陣時。不過而家唉，見撚到情廢人士講嘅，我見到佢 po 翻一啲即係可能一年前啫。 一年前嗰啲幾開心。 一年前嗰啲，哇！我望到啲人物、啲事件，屌你兩一年後完全兩樣嘢。 唔係啊，一年前我啲朋友或者我啲拍檔或者點樣都咧，個笑容係發自真心嘅。一年後咧見到都係笑，但係發自唔係真心嘅咯。 係啊，知唔知啊？呢個比喻幾好。 你比喻係啦，即係打都係笑，打都係嗨，高 Sir 你好。但係一年前就真係想我好。 喂，反而咧有陣時咧，即係戇鳩啲咁諗啦。如果有陣時有啲嘢唔去發展維持原狀，可能仲開心嘅。即係你唔上到嗰啲位置咧，仲開心嘅。啊，睇到啊，好真好。即係嗰，即係日係啦，我睇到啦，總之 睇到啦，大家都知啦，睇到 回顧一年前咁樣， 回顧一年前， 我望到我跳下星， 兩樣嘢嚟嘅，而家係啊，真係令人 唔係啊，真嘅真嘅，你唔好去計較乜嘢咧。總之你啲相一年前嘅相同一年後嘅相，大家拼埋一睇，咁你咪知道邊個係真憑，邊個係假鬼咯。你咪睇到噶，因為點解你係人嚟噶嘛？ 我嗰啲會留翻落嚟噶嘛？ 我會留噶，我三年前兩年前我留翻嗰啲相喺 Facebook 佢會彈出嚟噶嘛？咁咪睇到咦嗰陣時安彩嚟啊，懵啊懵啊，咦而家 都係，而家都係黐撚線嘅啫，係啦，冇所謂嘅。其實咧以前咧都有人同我講，喂阿彩你喺度，你唔好講咁多粗口啦，唔係會影響到佢噶，影到佢星途啊各樣。我初初聽唔係，我初初聽，但係我發覺唔關事嘅呢樣嘢係。喂你諗下啦，我咁多是非，我咁麻煩，我咁中意搞搞震，係啦，對我平安啲都唔得㗎。其實即係我都想平安嘅，唔知咧一靜落嚟，硬係有好多嘢出現嘅咁樣。咁佢冇嘅喎，佢一個人係冇是非，佢零是非，佢就係零是非喎。 佢根本就係零是非。 唔係好撚好搞笑㗎嘛呢件事？喂，點解喂佢係冇事喎？完全係佢免疫曬，即係冇受呢啲嘢影響啦，亦都冇人去煩佢啦，亦都係唔會有人攻擊佢啦，網上邊。 因為佢由頭到尾瞓醒覺只係一樣嘢啫嘛，就係、是、狗同埋貓。除咗狗同貓，佢咩嘢都冇理。你唔理佢做乜嘢，你又通知佢聽日八點鐘喺邊度集合，跟住我哋去邊度借票，我哋跟住幾點鐘要拍乜嘢。你係 你對於呢樣嘢其實有咩發表下咧？ 咩問題啊？ 即係你點解你零是非嘅？ 嚇！我就接收啲嘢啫嘛。 OK， 咁都係一個一個叫咩啊？一個叫做幸福啊！都是一個幸福嚟嘅呢樣嘢， 即係而家佢嘅意思即係佢係電視機咯，只係可以收睇，但唔會出聲咯。但我哋唔係，因為我呢個麥嗰度會聊是非噶嘛，喺個麥嗰度聊是非翻嚟啊， 是鬥非啊， 問下你咯， 你哋冇係啦，冇乜嘅。咁好啦，咁嗱，我呢 part 講完啦，咁講講咧，最近咧我又睇 Facebook 啊，咁我最近有啲忙嘅，咁所以冇乜去靈山宮嘅 function。咁最近我又見到你又有搞單嘢，咁成日你哋好多 part。而家咩事咧？今次呢個 party 係， 其實咧就唔係話好多 party 嘅，因為我靈山宮開得個壇出嚟，咁啊好多事。 人哋一早寧靜嘅村落， 冇錯，係一個寧靜嘅村落。 你哋插咗支旗落去之後咧，嗰條咁嘅路仔咧，我諗行到爛都係因為你要修補啊！真係幾多人啊，大佬！ 而家出邊嗰個平台冧咗啦，而家冧滯啦。真係嗰啲個平台，本來人哋三年前咧就搭得好靚嘅，咁啊冇乜人行嘅。咁而家因為多啲人多咗入去靈山宮嗰度去 企曬喺出邊 就企喺出邊啦，即係企到出門口。咁企嘅嗰條嗰出邊嗰個平台就咁樣列咗出嚟啦。咁我就去睇下，我即係自告奮勇，即係動翻你咩？我話原來整翻嗰個平台十萬都搞唔掂嘅，所以我決定唔搞呢啲嘢噶啦。咁佢哋話：喂，不如報政府地政署啊，或者乜乜佢嚟整啊！我一報啊，啪啪街呢個搭建出嚟噶嘛，你報佢咪同你切咗出嚟，咁咪一了百了咯。咁你叫你拆咗，仲有啊，唔係佢俾錢拆喎，係俾封信你叫你拆咗。 咁啊冇計啦，嗰度重得滯，你就真係會冧。 係啊，點解會 咁？有冇嘢攔住叫人哋唔好行出去？ 冇噶， 好危險啊！其實攔一攔啦。 唔係啊，點攔啫？因為嗰度其實都係。不是我哋嘅地嘅私家地，佢系咪我哋整？亦都唔知系咪我哋整啊！仲喺门口有笪地， 咪连张纸咯，真系都如果嗰个跌落去都几捻大镬噶，其实 系啊！如果跌落去，咁我哋会相信 咧。做乜而企喺嗰个位啫？你嗰度？ 我成日都企喺度啦，因为佢哋有时咧，有啲人出去食烟咧，就中企喺个位嘅，嗰个危险位，一路食烟睇住条河仔咧，有啲水啊、油啊咁样，以为好爽嘅，但系最危险嗰个位嘅。咁嗱，我俾你都話頭啦。 發咩事咧？ 靈山宮本來係一條即係靈山宮我哋嗰個堂口咧，本來喺三年前我未入去之前咧，係一個好寧靜個村落。 靈山宮講緊呢個 七星崗，我哋嗰個總壇裏邊。 七星崗係一個 地方名。 地方名嚟嘅，係嘛？ 咁佢哋租咗個村屋。在就做靈修嘅，我哋喺度嗱，以前啊就唔對外嘅，咁咧就啲師傅啊、師伯啊，同埋啲兄弟咧，佢哋咧就係修法嘅，就修自己嘅，就唔係幫人嘅。咁幫人幫咩咧？自己啲村弟子啊、啲朋友嘅朋友有賴嘅嘢啦，就會入去裏邊就同佢搞嘅，就唔公開嘅，不對外嘅。咁好啦，自從咧。我啊衰啦，無啦啦就中咗降頭嗰啲咁入去就求到師傅啊，同我救咗一次兩次三次，好啦，到我一入埋教之後咧，咁就大件事啦。 點大件事呢、 嗯、 就係、是、要我就話俾佢聽，師傅你幫得我一個係得我一個啫，但我把口咁多噶嘛，我會話俾人聽嗱、啊，我點解會入教啊？點會去俾邊個幫咗我？我會講噶嘛，一講嘅時候咧，因為我嘅信眾咧又會多啦，同埋我啲 fans 又多啦，會問我喂嗰度係點樣啊？乜嘢？好啦，咁一有問得我多嘅時候，咁佢哋喂我都有好似你咁嘅嗰、那個發生嗰啲事，夜晚瞓唔著啊，又周身痕啊，又呢樣嗰樣，咁啊可唔可以幫埋我啊？咁我就問師傅，喂咁樣究竟我啲 fans 粉絲啊，或者我啲觀眾、我啲朋友，咁你幫唔幫啊？咁佢就話：哦，如果有人求到我哋，即係有緣啦，有緣梗係要幫啦。咁就由嗰時開始幫啦，咁就開始一幫就幫到依家啦。咁幫之中咧，咁幫下就一個變兩個，兩個變四個噶嘛，係咪？咁啊越嚟越多人噶咯，咁你點幫啊？系咪？咁嘅時候就要招多啲徒弟咯，要招多徒弟要幫手寫符寫嘢噶嘛。咁一寫符寫嘢就會一入人多咗之後就會是非就多咯。咁點解是非多？有啲係懶嘅，有啲係勤力嘅，有啲我入教乜嘢都冇講，我就保咗我自己啫。你叫我幫人，你唔好搞我。又有呢啲咁嘅人噶嘛？係咪？好啦，咁啊經過我嘅宣傳啊，做咗好多好多唔撚使嘅嘢啦。咁我就同師傅講，咁你都要落個命令俾我，你想點至得噶？因為我又唔知道有啲嘢嗌界嘅，咁裏邊啲師傅初時咧都會對我於我有啲微言嘅。你帶咗咁多人嚟，你即係啲符一張要自己寫噶嘛？咁邊個寫啊？要寫寫唔切噶嘛？咁一個嚟到師就喺度寫，寫條符，我寫都寫十五分鐘啦，佢哋寫雖然十分鐘搞掂啫，咁十個人咪變咗佢多。好啦，咁後屘同師傅商量過之後，師傅就話唔好理咁乜嘢啦。如果有人求到，即是我有緣，有緣一定要幫，幫怎樣幫法呢？那就講了一套計劃給我聽，那我就跟著那套計劃去做了。好了，那些是前事了，不要講那麼長遠的事了。那一會兒轉頭那個第二 part 的時候，我就講我究竟現在靈山宮我發生了什麼事，我做了什麼事，那就給大家一起去、分享一下，不要走開了，雖然是那十多分鐘的事，因為現在這一集夠鐘了，拜拜。